哈利波特与密室第十七章，斯莱特林的继承人，第五十二集。哈利飞快地思索着，权衡着他获胜的机会。里德尔拿着魔杖，他哈利拥有福克斯和分院帽，这两样东西在决斗中都没有多大用处。确实情况很不妙，但是里德尔站在那里的时间越长，金妮身上的生命就越来越少。与此同时，哈利突然发现里德尔原本模糊不清的轮廓正在变得清晰稳定。如果他和里德尔之间必须有一番搏斗，那是越快越好。 你对我下手时为什么突然失去了法力，谁也不知道。 哈利生硬地说道。 我自己也不清楚，但是我知道你为什么没能杀死我，因为我母亲是为了救我而死的。我那普普通通的麻瓜出身的母亲。 他接着说道，因为拼命压抑怒火而浑身发抖。 是他阻止了你杀死我，我看见过真实的你，去年我又看见了你，你只剩下了一堆破烂，只能算是半死不活。看你原来神通广大，结果却落得这个下场，你东躲西藏，是个丑八怪，令人作呕。 里德尔的脸扭曲了，然后他又强挤出一个狰狞的笑容。 原来是这样，你母亲为了救你而死。是的，那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解咒法。我现在明白了，说到底，你身上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。你知道吗？我本来一直想不通这个道理，因为我们俩之间存在着一些奇特的相似之处。哈利波特，你自己肯定也注意到了，我们都是混血童，都是孤儿，都是由麻瓜抚养长大的。也许还是自伟大的斯莱特林本人之后，进入霍格沃茨的仅有的两个蛇老腔，我们甚至长得还有几分相像呢。不过说到底，原来你只是凭运气从我手里逃脱的。我想了解的就是这些。 哈利站在那里，紧张地等待着里德尔举起魔杖。但是里德尔脸上的狞笑更明显了。 行了，哈利，我准备给你一点点教训。让我们比试比试力量吧。一边是伏地魔萨拉查斯莱特林的继承人，另一边是大名鼎鼎的哈利波特，带着邓布利多能够给他的最好武器。 他朝福克斯和分院帽扫了一眼，似乎觉得非常滑稽，然后便走开了。哈利感到恐惧从他麻木的双腿向上蔓延，他注视着里德尔在高耸的石柱间停住脚步，抬头望着隐没在高处黑暗中的斯莱特林石雕的脸。里德尔张开嘴巴，发出嘶嘶的声音，但是哈利听懂了他说的话。 对我说话吧，斯莱特林，霍格沃茨四巨头中最伟大的一个。 哈利赶紧转过身，抬头望着雕像，福克斯在他肩头摇晃了一下。斯莱特林那张巨大的石雕面孔动了起来，哈利极度惊恐地看到他的嘴张开了，越张越大，最后形成一个巨大的黑洞。什么东西在雕像的嘴里活动？什么东西从雕像深处稀稀疏疏地向上滑行？哈利疾步后退，身体撞在漆黑的密室墙壁上，他把眼睛闭得紧紧的，感觉到福克斯在展翅起飞，翅膀扫到了他的面颊。哈利真想大喊别离开我，但是一只凤凰 怎么可能敌得过蛇王呢？一个庞然大物猛地摔落在石头地面上，哈利感到密室被震得颤抖起来。他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可以感觉到，他几乎可以看见那条巨蛇正从斯莱特林的嘴里展开它盘绕的身体，然后他听见了李德尔那嘶嘶的声音： 杀死他。 蛇怪正在向哈利移动，哈利听见他沉重的身体迟缓地划过布满灰尘的地面。哈利一边仍然紧闭双眼，一边开始盲目地向旁边逃窜，双手伸在前面摸索着。李德尔在狂笑，哈利绊倒了，重重地摔在石头上，嘴里有一股咸咸的血腥味。蛇怪离他只有几步了，他可以听见蛇怪正在一点一点地逼近。突然，他头顶上方传来一声爆炸般的裂响，什么东西狠狠地击中哈利，把他撞到了墙上。他等着毒牙扎进自己的身体，这时却又听见了疯狂的嘶嘶声，什么东西把石柱猛地撞到了一边。他再也忍不住了，把眼睛睁开细细的一条缝，想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那条巨大的蛇怪通体绿莹莹的，泛着毒蛇特有的艳丽光芒，身子有橡树的树干那么粗。他把上半身高高的伸向空中，扁平的大脑袋在石柱间胡乱地穿绕着，像喝醉了酒一样。哈利颤抖着，准备蛇怪一转身就闭上眼睛。这时他看清是什么转移了他的注意力，福克斯正绕着他的脑袋盘旋。蛇怪愤怒地朝凤凰扑去，嘴里露出军刀一般又薄又长的毒牙。福克斯猛地俯冲下来，把长长的金喙扎进了蛇怪的脑袋。顿时一股黑血泼溅到地面上，像一场阵雨。蛇怪的尾巴疯狂地摆动着，差点打中了哈利。没等哈利来得及闭上眼睛，蛇怪已经转过头来。哈利正面看见了他的脸，看见了他的眼睛，那两只灯泡般巨大的黄眼睛都被凤凰灼瞎了。黑血汹涌地喷到地上，蛇怪痛苦地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。 不要！ 哈利听见李德尔在尖叫： 离开那只鸟，离开那只鸟，男孩在你后边，你还可以闻到他的气味，杀死他。 瞎了眼的蛇怪转过身来，他失去了目标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但是仍然很凶险。福克斯围着他的脑袋飞舞，嘴里唱着古怪的歌，时不时地对准蛇怪那布满鳞片的鼻子，这里啄一下，那里啄一下，黑血从蛇怪被戳瞎的眼睛里喷涌而出。 救救我，救救我， 哈利不知所措地低唤道。 谁能救我，无论是谁。 蛇怪的尾巴又扫了过来，哈利赶紧一低头，一个柔软的东西击中了他的脸。蛇怪把飞院帽扫进了哈利怀里，哈利抓住帽子，这是他仅有的武器，是他唯一的希望了。他胡乱地把帽子扣在脑袋上，接着便卧倒在地，因为蛇怪的尾巴又朝他扫了过来。 救救我，救救我， 哈利想到，眼睛被紧紧地压在帽子下边。 请救救我， 没有声音回答他，相反帽子越来越紧，就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拼命地攥紧它似的。一个很硬很重的东西落到哈利的头顶上，差点把他砸昏了，他眼前冒起了金星。他一把抓住帽顶想把它摘掉，却摸到帽子下面有一个长长的硬硬的东西，一把闪闪发亮的银剑出现在帽子里，剑柄上镶着鸡蛋大的璀璨夺目的红宝石。 杀死那个男孩，离开那只鸟，男孩在你后面，你使劲闻闻，闻闻他的气味。 哈利已经站起来做好了准备，蛇怪的脑袋正在降落，他朝哈利转过脸，身体一圈圈地盘绕起来，啪啪地敲打着那些石柱。哈利可以看见他那两个巨大的鲜血淋漓的眼窝，看见他的嘴巴张得很大很大，大的简直能把他整个吞下去，嘴里露出两排像他的银剑那么长的毒牙， 薄薄的闪着寒光，含着毒液。他盲目地冲了过来，哈利慌忙躲闪，撞到了密室的墙上。他又扑了过来，分叉的舌头嗖地掠过哈利的身体。哈利用双手举起银剑，蛇怪又一次扑了过来。这次他的目标很明确，哈利把全身的力气都运到了银剑上，猛地将它深深扎入蛇怪的上颚，伸得直没到剑柄。然而就在热乎乎的蛇血淋透哈利的手臂时，他突然感到胳膊肘上方一阵钻心的疼痛，一直带着毒液的长牙正越来越深地陷进他的胳膊。当蛇怪痛苦地扭曲着翻滚到一旁的地面上时，那根毒牙断裂了。哈利顺着墙壁滑到地上，他抓住那根正在往他身体里喷射毒液的长牙，把它从胳膊里拔了出来。但是他知道已经晚了，剧烈的疼痛正缓慢而持续地从伤口向全身蔓延。当他扔掉毒牙，注视着自己的鲜血慢慢浸透长袍时，视线已经开始模糊，密室逐渐消融在一团飞速旋转的昏暗色彩中。一道鲜红色的光轻盈地从眼前掠过，哈利听见身边传来爪子的轻轻抓挠声。 克斯， 哈利含混不清地说， 太棒了，福克斯。 他感到大鸟把他美丽的脑袋贴在他被蛇怪毒牙刺中的地方。他听见了伴随带着回音的脚步声，接着一个黑压压的影子站到了他的面前。 你死了，哈利波特。 里德尔的声音在他上边说。 死了，就连邓布利多的鸟也知道这一点。你看见他在做什么吗，波特？他在哭呢。 哈利眨了眨眼睛，福克斯的脑袋忽而清晰，忽而模糊，大滴大滴珍珠般的泪珠顺着他富有光泽的羽毛滚落下来。 我要坐在这里亲眼看着你死去，哈利波特。不要着急，我有的是时间。 哈利感到昏昏欲睡，周围的一切似乎都在旋转。